32普代忏悔回向，一心代为生生世世及现在生中父母、师长、六亲眷属、冤亲等众，顶礼三宝，求哀忏悔，普代法界众生，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同生净土，同圆种子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最后一条，一心代为替代，所以我哋呢一切嘅修持都系普为众生着想嘛。代替边啲呢？代替我生生世世以及现在呢一生中嘅父亲母亲。我哋呢个修法唔系为我自己修啊，我替我父亲修，替我母亲修，仲唔系就系呢一生嘅父亲母亲。我哋过去几多生呢，有几多父亲母亲，我都要替代。所以我哋呢个心呢好广大。呢、这个孝亦系真正嘅大孝。唔单单只系孝顺今生嘅父母。所以呢就令到我哋一个人呢就系伟大啦。呢、这个先系学佛嘅殊胜嘅意义。我经常讲大辩活人啊。所以学佛嘅过程就是改造嘅过程。你学咗咁耐嘅佛，不但学佛系咁，连儒家都系咁讲嘅。你读咗四书仲系同以前一样，你就唔会念四书啦。你必须根据孔子嘅话，将你自己要有所改变啊。我哋总系咁样做，咁样回向。你睇下，不知不觉啊，你就变啦。而家你就照呢个念，你本来就冇想到呢、这个，而家你一念，冇想到嘅亦就实行咗啦，就伟大啦。而且实行实行你就纯熟了。你这个分的力量啊，你这个成为了习惯了。你对待一切就都是这个广大的心了。不但是父母，而且六亲眷属。这些亲眷都有啊。而且呢冤亲等种，这个冤亲平等啊。冤亲平等不但是平等，仲先提出冤嚟，冤仲喺亲嘅上面，呢、这个正系佛教嘅伟大。有边个呢问我一个问题，佢话我愿意替一切众生，但系有咁样几个人呢，好似我将我功德啊回向俾佢啊，让佢啊，我呢就系、是、唔甘心啊，呢、这个人呢太坏啦，点样都对唔住我，我为边个回向都得，仲要包括佢，仲要俾佢，所以呢呢、这个心啊佢仲系有分别，我哋要连呢个都要啊。就是要发展到你这个最反对的，记忆最深的，你最不能够原谅的人，你也都原谅嘛。所以这个心啊，顶礼三宝，我这个叩头是替他们在这里顶礼，所以这个修持啊，就不是完全为个人的了，就是通过这些实践 使得你得到转变。这个物法有好多是这样的。通过你的实践转变你的认识。这个物法前头供一个东西，就是将好多污糟的东西都摆在这里，拿来供佛。不是心经里头那个不垢不净，你就是这样念，你这样还是有垢有净。这个你一下子呢你就过不到去。我为什么拿这些污糟的东西来供佛呢？你就有垢有净了。你要久而久之觉得这些都是清净，都是清净的。那你这个分别的情形就少了。这个呢它就不垢不净。总之就是要慈悲喜舍。舍什么？舍这一切的分别。虚妄的分别嘛。分别啊。顶礼三宝，求哀忏悔。我这个替他们求，我好哀切啊，替他们忏悔啊。你看，不但是叩头啊，而且不单单是这个范围，底下众普代法界众生，普遍代替全法界的一切的众生。所以说我们一个人的修行不是只是你一个人得到好处。我经常说呢，这个是一个地球，这个还说得细呢，是全法界都得到好处，就是这样。这样我们先知道我们这个生命的意义，我们生命的宝贵。如果多些有这样的人在世间，全法界的众生都得到好处，普代法界众生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同生净土，同源种子，都一同生到极乐世界，同源啊，同圆满一切种子。这个一切种子，圆满一切种子，亦就是圆满一切佛的智慧，就是成佛了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就全部圆满了。这样我们还是好顺利的。